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天是蓝的，整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中国评剧院一团演出的评剧《花为媒》。在剧中，王丽晶扮演张无可，王平扮演李月娥，李妮扮演阮妈，李金明扮演贾俊英。 好鸳鸯啊！ 好看，那王振清他怎么就不要我呢？哼，他呀，他是没看见过我，他要是看见我可不能不要吧。他没看见过我，我可听说过他呀。 每天我上的楼来，姑娘都是欢天喜地的，今天怎么这么愁眉不 岂能外有呢？ 哎，咱也不上别处去，就到自己的花园看看花儿，解解闷儿，也未尝不可呀。 怎说去得了？ 去得了， 去得了， 去得了。 那咱们就走。 走 去。 不让你去， 都有你。到前厅伺候老爷夫人去。老爷夫人要问呢，可别说姑娘下楼。好好说，说好着点儿，赶明咱们找个好女婿啊。 哎， 阮妈妈 有 带路了， 晓得了。哎呦。 我请姑娘报花名给我请。姑娘啊，您瞧这花儿开得多好看呐啊！ 百花盛开，更添烦恼。带我回去。 你还得等。 等？等什么呀？ 等，那等着，我还有话要说呢。 有话？你怎么不早点说呢？ 啊，那刚才我给忘了。我听人说了，五姑娘会报花名，今天呀可让我给赶上了。您得报个花名给我听听。 姑娘今天呢？ 啊， 不高兴。 这是怎么话说的？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他这一年四季哪个月开什么花我老不知道。 软妈啊， 啊， 哪个月开什么花你都不知道啊？ 啊，不知道啊。 真的不知道？ 可不，真不知道。 你要是真不知道啊，姑娘我就报给你听听。 哎呦，那可太好了。 软妈听，花开四季皆应景，尽是天上地造成。 我一言说不尽，春夏秋冬 等着我，我还得报花名呢。 你 啊，你瞧姑娘您笑什么呀？ 暖妹啊， 哎， 你连哪个月开什么花都不知道，你还要报花名啊？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你当真要报啊？ 当真要报。 那你就报吧。 哎， 你要是忘了啊，姑娘我就给你提个醒儿。 对，我要是忘了啊，姑娘您就给我提个醒儿，我还说报就报。 报吧。 我的五姑娘，是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月六看过小春打六九头，二月里开鲜花，杏子绒豆。 婉妹儿，你又报错了。 没错，没错。 里怎么能够有豆呢？ 是豆， 豆 啊豆，那到我们那儿都豆。 那豆 豆 豆 豆 豆 豆豆豆豆豆豆腐脑，九千套，还有两个大馒头。三月里开桃花，清明以后后生子。去上坟，哭他的舅舅。四月里开梨花，大雨没下透，下不透。我就冒了一条大泥鳅。姑娘您瞧多逗，我摸一大泥鳅。 暖妹呀，那七月里开什么花呀？ 七月开花，开花。 七月 里 开什么花呀？ 姑娘我给忘了，您先歇会儿，让我好好想想。 好好想想。 我一想就想起来，到我们那儿啊，什么七月八月，哎呦大相公您怎么才来 呀？啊， 别嚷，姑娘在这儿呢。 哦，小姐在此，带我去一趟。 不行。 那我回去。 别走。 你让我怎么样？ 你蹲下。 啊，相亲哪有蹲下的道理？ 相亲都蹲着。 王妈妈， 你蹲下，我把你带过去。你蹲下， 你别理他呀。 假山石， 假山石，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儿。 软妹儿啊，那十二月开花吗？ 十二月，十二月那不是天冷吗？哎呦，冷啊，就把那花儿啊都给冻死了。 啊，软妈妈， 进去别出声，进去别出声。进去， 就不开花。 相公，人家姑娘可问下来了，问这两盆花哪盆好，您说呢？ 自然是张家的好啊。 哟，大相公，您说您今天怎么这么明白？您那表弟也没看见过人家，愣说人长得不好看，那不对。 是啊，表弟他未曾见过张家姑娘。他 进去，进去， 还不让说话呀？ 进去。姑娘啊，我看下来了，依我这笨眼一看呐、啊，那盆花不好，还是咱们这盆好。 阮妈呀，您快别这么说了。 哟，那我怎么说呀？ 人家偏说这盆花不好，那盆花好。 还有这么说的，那是他眼珠不正，不识货。 他呀，他是有眼不识金镶玉。 嗯，哥，我可就不那么说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呀，你瞧这盆花，我是越看越爱，我非恰他一朵儿戴上。 你来你家堂啊，不离你。 琴棋好爽，聪明伶俐，祖论有文章，他轻一步摆过鼻头把路让，说几句俏皮话，三人行了这位女红妆，回家去对表弟诉说一晚，愿你们冰霹雳一对鸳鸯。表弟呀表弟，如此美貌的姑娘，你一切不愿，就是欲兄我呀。哎呀，失言了。失言了啊， 清晨起我的兄弟喜帖到，定佳期尊亲完婚在今朝，直喜的老头子哈哈大笑。我只得叫出女儿说根苗，得把月娥叫出来跟她说了吧。月娥丫头来，妈跟你有话说。 来啦， 忽听母亲呼唤我，绣房走出喜帖，言说你表弟今天就要完婚了，此话当真？ 当真， 果然， 没错。 你不说我也猜到了，是不是为了月娥跟他表弟的婚姻之事？ 子时到，到了门前吹唢呐，哒啦哒啦哒滴哒当哒，哒啦哒啦啦滴滴哒，滴哒当哒当哒滴哒噔噔，放鞭炮，噼里啪噼里啪乒乓， 这是什么呀？ 二踢脚。 捉住尊亲，掐着脖子把香烧， 拜完了天地再把洞房纳，生米做成了猴年羹，亲上加亲谁也管不着，谁也管不着， 成就按二的妈说的办， 咱们打扮去。 老头子， 咱们那边去。 不愿意，趁早把闺女放回领，要不然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打官司你也不能赢。反正是败了花堂，入了洞房，十拿九稳。我们是亲上加亲，更进一层，是告诉你这个村儿我是出了名的不好惹，二大娘我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我看你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老张家倒了霉，碰上你这个暴君， 骂我骂他见他，我非打你个脚不压子冲上朝天灯， 我打你个脑袋瓜子冲下灯， 我一巴掌 你打个女友打， 扇得你嘴斜卖脸孔， 我一拳 怎么着，打呀打呀， 找你个无眼 你敢，你过来 过来 过来 过来， 干嘛啊， 他又出来了， 成熟饭， 月娥真的拜了堂了， 拜了， 你还真先斩后奏。 那你说呢？ 我还有什么说的？我的夫人呐、啊，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是什么？ 她是丈母娘，我是老丈人。 你真可人疼。 学生假尊英，见识不好赶紧躲， 弟弟母亲、啊、 收拿信物的也是你， 是我。 这回还得你。 怎么？ 听我告诉你。 哎呀，不明白。 那边。 哎呀，沉默。 成啊， 沉默。 成啊， 拾得的， 拾得的， 拾得的， 拾得的。 哎呀，拾得的呀。 闯进洞 回去， 不能见他，跟我走。 别有心。

听众朋友，王丽晶等演出的评剧《花为媒》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听众朋友，再会。